四，阅读短文。 今天晚上有中美两国的排球赛，这两个国家的女排打得都很好，我很想看，可是买不到票，只能在宿舍看电视了。这个比赛非常精彩，两局的结果是1-1，现在是第三局，已经打到了12-12了，很快就能知道结果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王兰走了进来，告诉我有两个美国人在楼下传达室等我，他们是刚从美国来的，我不能看排球赛了，真可惜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这两个人是谁呢？对了，我姐姐发来电子邮件说，她有两个朋友要来北京，问我要带什么东西，很可能就是我姐姐的朋友来了。我开门走进传达室一看，啊，是我姐姐和她的爱人，我高兴极了，马上又问他，你们来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们两个都笑了，他说，要是先告诉你就没有意思了。